北京时间15点整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 带两个小厮离去，李福又要了半斤黄酒，就着残菜坐听。隔桌不远一个老秀才捋着胡子说道：李大人名门正派，这又是乡试，他老人家肯定出大题呀。那年张廷禄会试，顺天府会试重考，就是李大人主持。三题：子所雅言，叶公问孔子与子路，子路不对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不割不裂，不结不搭，那是何等的堂皇啊，大家的风范。所以据我看，李大人不会出偏题，他不是那种人。他旁边一个年轻后生一撇嘴：哼，那也不见得。一部四书40000来字，考了几百年拿它当题目，就是炒石头也翻成沙了。不出偏题怪题，那就都是熟烫剩饭，千篇一律，怎么分个3、6、9等啊？远处桌上一个小胡子说道：说的是，举来大人在四川学政上出的就是上篇下全题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，这是半面题。我非生耳女兮不约，这是隔章题。好古民以求之者，这是节上题。谁说他不出怪题呀？李福远远盯了那人一眼，都看不清面目，舒了一口气，端杯饮了一口，咕哝了一句： 百口难调，这都胡说了些什么呀？ 胡说！小胡子大约喝多了点，咧咧切切的隔座走来，红了红眼盯着李福： 你敢说他没出这题吗？ 李福看他那架势，似乎只要自己一张嘴，就会把杯子灌到自己脸上，不安地挪了挪身子。议论嘛，你有你的解释，我有我的看法。小胡子盯了他一时，突然大笑： 哈哈哈哈，4次了。 他伸出了4个指头，叉一样的横在李福面前。 12年4进考场，真要叫我蒋文奎老死名场了。人呐，一辈子有几个12年呐？ 蒋文奎这个名字李福听得耳熟，这人他在户部听游明堂说过， 通州名士，极有才学又荡俭不羁的。康熙59年乡试，三篇文章都做得花团锦簇，内定已是榜首解元，诗却交了白卷，说是没有诗思，写得不好不如不写，考官都笑他讲疯子。李福受不了他咄咄逼人的眼神，向旁边列了一下身子，哎，君子知命守时，你这样浮躁可见就不是大气，前次你要不留白，兴许就没了今天这些牢骚了。隔桌老秀才笑了，哈哈哈，这位先生说的是啊，我见过游丝图的批语课本，哎，皓月当空，以尘不染，君何吝赐教乃尔，回通州再翻诗韵，误尔三年，再言为朝廷效力，可是指你文魁的吗？满屋人众吃酒的说话的热闹，冷丁的听着老者说出游明堂批评蒋文魁的批语，不禁哄堂大笑，就有人鼓掌喝彩，哈哈哈，无字是好妙啊，皓月当空，一尘不染啊，这才是书生本色嘛，不愧文魁二字啊。 哈哈哈哈，文魁是文魁，不过是个姜文魁，可惜可惜啊，哈哈哈哈。 李福见蒋文魁一副他然欲丧的样子，不觉得一笑，游丝图虽然刻薄，也是你自取的，自负不羁之才，傲物狂放，也是文人一大忌呀。众人一片嘻嘻哈哈声中，蒋文魁似乎酒醒了，他满脸冷汗，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，蹒跚着步子举举向店门口走去。忽然外头闪进一个年轻道士，一把攥住了蒋文魁。哎呦，这不是蒋居士吗？上次我托钵通州，多承你一饭之恩，当时没有吃酒，我也不在意，原来你是酒后相，你只管应考，命里注定你本科解元，来来来，我请你吃酒，别听那些凡夫俗子们老过聒噪。一边说笑着，又扯着迷迷糊糊的蒋文魁进来，指点着说道，蒋居士命宫中带着5年官运，发运只在荆轲，你们笑什么？你们在座的只有一个人能和他比，春榜放了，如果说的不准，你们绝了我贾世芳眸子去。李福见满屋的人都面面相觑，因问座旁的一个中年秀才，我说这个牛鼻子是哪个官的啊？这是好胡吹的吧？那个中年秀才说，这是啊，龙虎山张真人那儿来的，前天在白云观和鲁道长斗法， 哇，这种天气平地里种出西瓜来，这事儿轰动了半个北京城啊，你怎么没听说过呀？ 哦，哈哈，这不过是个变戏法的游方道士，我不信世上真有神仙。 旁边的那个老秀才也说， 我也不信，他那是邪术，要真有神仙，圣人为什么存而不论呢？ 说话间酒保已经过来，恭恭敬敬地放了一坛酒在贾世芳桌子上，满脸陪笑， 我说贾神仙，我们掌柜的说您老人家忌婚，这点酒先用着，后头把锅好好涮涮，再给您炒素菜，您尽量着用，钱我们是不收的。 哈哈哈，老板好客， 对了我的脾性啊。 不过我从不吃白食，何况这酒是我请蒋谢元吃的，老板心肠不坏，不就想要这个吗？把他住的里间房内门摘了，明年管教他汤饼待客。一边说，信手从条盘里取出一个馒头，随随便便捏弄着，对那说风凉话的老者说：我从来也没说自己是神仙，说算是邪术，你这位圣贤子弟能破得了？你瞧你自己那副熊样，能取功名吗？你除了弄那些高头奖章、陈词滥调，还会什么呀？啊，嫖窑子、偷女人鞋，帮人家打官司、夺寡妇产业，哼！说着手里一把馒头捏成一个一个棒子大小的面团，摆在了桌上，神情古怪的审视着他。那老秀才气得浑身直抖，站起身来指着贾世芳：你误人清白，你这贼道士，别人怕你，我不怕。说着就要扑上，同桌的几个秀才扯他的时候，他猛地一挣，却从袖子里掉出一卷的东西，一个眼尖的拾起来，就着灯一看，是一卷纸，里面真的裹着一只不足三寸长的绣花鞋，不禁大叫：呀，这老杂毛真不是东西！这一下满座哗然，连礼服都看呆了。他身边的中年秀才瞪着眼指着面无人色的老秀才：我，你这衣冠败类啊，真给我们如临丢人的。那边几个人在灯下饶有兴趣抖开了纸，果然是一张讼状，稿不知替谁写的，上控黄李氏拐带家产私通梅荫，要另行改嫁的事儿。当时读书人以文章道德立心，深入宫门官说官司，视为卑劣行径。老秀才当众出了这个丑，在周围讥讽嘲弄的目光中再也无言立足了，状纸也不读，绣鞋也不取，弯腰弓背匆匆去了。贾世芳漫不经心地啐了一口：哼，呸，这个老刁棍敢来寻我的晦气，还有哪个不服气的站出来说，不要心里嘀嘀咕咕。他抓起那些面团对搓了一阵，手里面粉屑屑纷纷落下，又吹了吹，咣当一声放在了桌上，却是六个齐名发亮的小银饺子，每个大约2000余。这不是偷的，也不是面变的，是我在沙河店和人家猜板耍赢了江南好汉的，扔在河里，这时取来一用而已，够不够啊？不够我再取一点。他手往空中一抓，伸开来又是一枚银饺子，一齐推给看得目瞪口呆的伙计。墙角一个年轻人站起身来大声说：你既是神仙，要能说出这一颗相似的考题，我才真的服你的气。贾世芳抬头看了他一眼：考题我当然知道，说出来犯绿条，其实该考上的不说也考得上，不该考上的说给你也考不上。比如你吧，40岁前甭想功名，过了40岁能中个副榜孝廉，你这辈子也就这么点前程。 我呢？ 一个黑瘦的年轻人怯生生地问道。贾世芳一笑：哈，你呀明天早晨到东侧里去看 就知道了。 李福双眉紧锁，思量着这位奇人，自己是主考，尚且不知是什么考题，他竟四口胡吹，已经知晓了，而且连谁是第一名都定了下来，这也太神了。可方才馒头中取银，揭露老秀才隐私，又都是亲眼目睹，再也思量不出这里的机关奥妙。想着，心忽然一动，站起身来。我说：“贾道长，我不是不信你，但你说的太玄了。这种空中取银，街上卖艺的也多有能玩的。就是那老者的阴司，假如两个人事先串通好了，也不是什么稀罕事。乡试题目是礼部出了，奉旨照准密封停记各省学宫的，你现在就知道了，未免令人生疑呀。”您先生不信那是自然的，因为连主考都不知道嘛。贾世芳从坛子里倒出三碗酒，一碗递给蒋文奎，一碗递给李福，一碗留给自己。儒家有为尊者讳的经义，你以你的地位，我不赐你短处。你看这坛子里边还有酒吗？ 有啊。 贾世芳一笑，一手端起坛子，一手伸进坛底向上一提，那个带釉陶罐竟像软革一样顷刻之间被翻了个里朝外，众人瞠目结舌间，贾世芳用筷子当当敲了敲，又问：“这坛子里还有酒没有？”“ 哎呀，没有了。” 李福惊诧的激动到了极点，连说话声音都有点变。“那么请你验一下。”李福凑近了看，那只釉面朝里的坛子里边，竟满坛彻沿的都是琥珀色的黄酒，满的似乎挪动一下就要溢出来。嗅了嗅，一股浓烈的酒香扑鼻沁心。李福连连摇头：“ 哎呀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呀！”“ 哈哈，你是儒家，儒者以文道治人的，大千世界万流百川，哪一条河流不到海里呀？是董仲舒，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孔子才为百王之师，这难道不是史实吗？若论刑法文明，理乱治世，也确实只有儒家能当得起。但大道有如宇宙，周流万世，耸高入于九天，渊深犹如四海呀，岂是一种学术可以包罗万象的？” 李福连连接叹：“ 哎呀，先生真是道德高深之人，今日大开了眼界了。” 他猛地想起雍正曾有密谕给自己，要他访求异能之士治病，莫非上天给自己这个机缘了？李福思量着，正要说话，派出去的两个小厮已经回来了，当着广众不便说话，隐笑道：“ 哎呀，贺驾是在白云观安置的吧？今儿我还有点小事儿，我叫穆子福，家在四牌楼，以先生之能，我也用不着再说什么了，容我改日寻墓拜访。” 贾世芳一脸古怪的笑容：“ 好，好啊，足下保重，足下会容隐于印堂，恐怕有小恶呀，有惊无伤。但修德养性，韬晦自爱，莫问世事，百日之内不要出门，否则祸不旋踵。蒋居士， 我原说请你吃酒的，玩了半天把戏，连菜都凉了。来来来，斟上！你们这会子不要围着我了，明日到白云观，有病的我看，问功名的免开尊口。他不再理会那些巴巴望着自己乞求的神色，和蒋文奎举杯一碰一饮而尽。李福默不言声地随着两个小厮进了内院。百日之内不要出门，那是压根做不到的。祸不旋踵，什么祸呢？皇上对自己宠信实在不在李卫田文静之下呀，自己又没做什么错事，万民百姓联名叩婚，请留自己在湖广留任，名望更是无人能及呀。又没有私仇，也没有隐私把柄在别人手里。想着，李福不禁微笑，术士好以危言耸听，真真半点不屈呀。李福一边满腹狐疑思量，一边说：你们谁见着张中堂了？ 啊，我去见的张中堂。中堂老大人忙得很，多少官员都在他私底客房里吃着茶等着接见呢。我一通禀，中堂就叫进去了。 看样子这个小厮啊，他觉得面子十分光鲜，口中透着得意，又说： 成亲王老千岁，庄亲王老千岁，还有几个武官，像是善捕营的人，有两个是内务府的，奴才都不认的。张中堂看上去气色还好，问了我们一路情形，他说：李福回来的正好，原想今晚见见他的，只是他走了一天路，恐怕劳乏了，明儿我在上书房抽空见了面后再请旨接见吧，我这就回来了。 李福笑了，哈哈，哎呀，老师年过花甲，还如此勤劳王室，有这个话，我务必现在就去。我不想骑牲口了，叫一乘小轿抬我去就是了，去密教吧。因天黑路远，从陆河驿到张廷玉邸，足走了一个时辰。他是张廷玉的门生，府里人头极熟的，见他进来，早有一个二等管家笑嘻嘻地迎上来。 哎呀，我们相爷竟是神仙呐，料定了您要来， 客房后见的大人都撵了，说是李志台要是到了，直接就领进去的。李福一笑，塞过一块银子，跟着管家径往书房去，一边走一边细问：长相还是四经起床，身子骨怎么样啊？梅凤大公子听说放了济南知府。那管家一一小声答着：相公越想越精神，如今匀下来一天睡不到两个半时辰。梅凤哥原说倒直立保定的，这是万岁的特旨，好随时照应老相爷。老相爷坚持了，说他在朝为相一日，兄弟们不能留直立做官，何况李李大人您当直隶总督，又是他老人家的门生，得避嫌。一边说，已经到了书房回廊口，管家便站住了脚： 里头正会议呢，是我爹在里头照应，我不能过去，老爷您请自便。 李福提着气点了点头，弹冠振衣直趋书房。到了门口，便听里头张廷玉的声气：是俱来吗？里头人多，不要行礼了，靠窗那边椅上坐了。 是。 李福答应了一声，进了书房，果见云芷、允禄两位王爷坐在正面客位，都穿着朝服，二层金龙顶朝冠和朝珠都放在茶几上，其余的人

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李福靠窗边椅子上坐了，用目光和屋里的熟人一一打着招呼。庄亲王允禄正在说话：“ 李巨来来得正好，你这位总督一到，京师各五备衙门主管也就齐了。我们这些人是今天下午在大内见的皇上，怡亲王病得不能理事，晚间皇上还要去看他。今晚是两个会议分开头开，一头是连亲王那里，几位旗主听八哥布置整顿旗务的事，我们这头也议一下。因为旗务已经70年没整顿了，旗人现在不能打仗，也不是产业，这个样子下去，将来都要变成废物了。巨来刚才不在，怕你听不明白，我这里先说一下，我们并不要为难这些旗主王爷，是要帮他们有条理的办好差事。在康熙皇帝留下的20个儿子中呢，允禄排行16，幼年因为顶撞太子允仍，挨了大千岁允提一巴掌，打的耳朵有点背，倒也硕身玉立，一表堂堂。因为他忠厚朴讷，一向只管迎送外藩，兼着一个内务府王大臣的差事，从来没有在办事臣子眼前出头露脸。这番话是专对李福讲的，让李福明白的。可惜呀，言语毫无伦次，云天雾地的乱扯，听得李福瞪着眼，心里稀里糊涂，口中只得应着是。成亲王坐在上首，见李福一脸茫然，忙插口替允禄解释：“ 啊，16爷讲得很清楚，整顿旗务事件，扎手差事，朝廷准备削减旗务开支，让旗人自食其力。在京各王府旗营满人好几万，怕出乱子，八爷因此叫了旗主王爷进京，他们那边会议整顿细务，政府这边要严密关防督查，防着小人造序生事。张相请大家来，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儿。”李福这才听明白，这边的会议明说是配合允祀整顿旗务，其实是为了防着这杆子铁帽子王带领旗人造乱。允祀办这个差事，时起时伏，若明若暗，已经几年了。李福原也没看在眼里，以为呀，不过是安顿无差无业旗人生计的政务，至此才意识到，这是绝大国政，而且连带着雍正皇帝与允祀二人近20年的党争。想到陆和义戒备森严、煞气腾腾的官房布置，李福竟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，因躬身说道：“ 啊，二位王爷的训诲，臣已经明白了。臣是汉人，对这里边的制度不清楚，要派什么差事，王爷们和相爷另要交代明白，我努力去做就是了。”张廷玉满意的看了看自己的得意高足。你的差事有两项，一个顺天府乡试由你主考，这里头尽有旗人子弟，防着他们在里头煽动世子闹事；京师防务有涂里琛、毕义塔二人各按防区官防，你是直隶总督，本省军务也是你职分，要留心直隶几个旗营动静，有串联的、行动诡秘的，要随时查拿，随时举报。你每隔一天到京范寺见见13爷， 十七爷也在那里，汇报各旗营整顿情形，有喜报喜，有忧报忧，这就是你第二个差事。云芷笑了，啊，哈哈哈，横陈相公这一屈话就明白了。我和十六弟主持内廷礼仪，上次八弟和我说，按先朝制度，皇帝和旗主王爷只有上下座之分，不行君臣大礼。我说恐怕不行，如今允祥也是世袭罔替的亲王，平素相见是一回事儿，略庄重点的场合还是行三跪九叩的大礼。后来我没问允禄，不知老八你们是怎么说的。允禄咽了一口唾沫，哎，记不得了，记不得议这件事。八哥说要整出个条陈，几个王爷一道见皇帝，把条陈变成谕旨，明发天下。我倒是请示过万岁，万岁一听就笑了，说什么三跪九叩、二跪六叩的，这不是件了不起的事儿，要紧的是把旗务办好，旗营要能打仗，朝廷要用得灵，旗人要能生业，户部能免些开支，又免了他们无事生非、荒唐嬉戏，就是行鞠躬礼，朕也是无所谓的。张廷玉说，我随圣祖爷几次东巡奉天，王爷们见驾有行三跪九叩大礼的，也有圣命免礼的。在承德，王爷们见皇上也都随班免礼的。这次是在北京，君臣分际，久别朝觐，我看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。礼可不是小事，那是屈化分别，那是道理。允禄舔了一下嘴唇，那就照张相的章程办。允芷一笑，站起身来说道，哎呀，这事儿等皇上召见时限定不迟，我还要到清范寺，老十三的症候不好呢，你们接着议，也不要一味怕乱子，别在小事上打转转，议大政，照皇上的旨意把旗务弄好是正经的。他不疼不痒又说了几句，便含笑离去了。众人起立等他出去，才又坐了。涂里臣见张廷玉面带忧郁，只是沉吟不语，笑道，张相你放心，不会出什么乱子的。铁帽子王帽子是拿的，头不是铁的，如今旗营和汉军旗都用朝廷钱粮，又不是吃的旗主的俸禄，他们乖乖照朝廷主意整顿旗务，万事俱休，要生别的妄想，只要主子一道旨意，两个时辰我就能把他们逐出京师，要他们的头更省事。张廷玉摆了摆手，哎呀，这话还用你说吗？我最怕你这样想，我要的是顺利整顿，几个王爷安抚尊荣，其实就坐镇在北京，压着各旗牛鹿，把钱粮捡下来，把田土分下去，租户定住了，这个差事就算圆满了。怕就怕有人挑唆着生出别的事儿来，本来清理吏治田赋制度已经弄得我们四脚朝天了，朝局要越稳越好。李福一听便知，自己这位老成持重的师相一片佛心呐，想保全允寺一杆子王爷平安，阴笑着说，哎，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，涂大人这里磨刀霍霍，也是为有备无患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也就说不得了。涂里琛向李福投过一丝温存的目光，抚着左额上一道长长的刀疤 微笑着说：“巨雷大人，这是知心之言呐。不过我毕竟是厮杀汉出身，喜欢痛快处置。”允禄不安地看了张廷玉一眼：“最好不要翻脸。翻了脸，就要出几百年没有出的大案子。不翻脸，也许有些人野心压下去，也就老实办差了。”张廷玉不禁连连点头。雍正说允禄口齿艰难，心里清明，果真一点不假。思量着说：“十六爷说的极是啊。”允禄站起身来，接着说：“现在天还早，恒臣相公和李福图李琛，你们几个接着议。皇上还有旨，叫我去礼藩院看看他们的礼仪有什么章程，还要去看看八哥，然后会同红石三哥去见皇上。我呢，今晚就不回王府了，住在礼藩院签押房。你们要有什么不明白的事，见我也方便。”啊，那恭送王爷。张廷玉忙也起身道。庄亲王允禄随随便便地摆了摆手：“免了吧。”带着于宏图和一群笔帖士出去。一阵寒风透帘而入，空荡荡的书房，书画文卷簌簌，烛影忽明忽暗。立时一种不安的念头袭得李福一个寒颤，朝里紧锣密鼓，要出大事了。允禄匆匆赶到朝阳门外连亲王府门前，落轿出来，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刚过戌时，王府太监头何柱儿早已经迎了上来，带着几个小苏拉太监一边行礼请安一边陪笑：“ 哎呀，里头八爷九爷和奉天来的王爷们已经开始会议呢。八爷原说庄王爷主持内务，你是通知过必要来的，后来天晚了，各位王爷回忆里还要走一程子路，所以叫奴才这里等着王爷。” 允禄一边往里走一边问：“是在西华厅吗？”“ 都是兄弟，都是朝廷差事，八哥也忒细心的了。” 何柱儿侧身带路说道：“ 西花厅子小，在八爷正书房里呢，这边新修了火墙地笼，暖和着呢。” 说着带允禄过了二门道厦，沿甬道直趋正书房。沿院扩大的空场两边抄手游廊下，家人们已经一地一声地传进去：“庄王爷到了，庄王爷驾到。”正书房前大红西瓜灯下侍立着几十名太监，街前上百名王爷带的随从禁卫亲兵，像听了谁的一句号令，立时黑压压跪了一地。便见允嗣满面笑容，身后随着允堂迎出来，三兄弟依让客气一番进了书房。允禄顿觉暖意融融，浑身舒展。看的书房正是五营正屋打通了，沿南屋一卧到顶的大玻璃窗，东西两侧的书架是可着墙梁旧的，一直顶到天棚的，图书字画栏杆插架，北边炕里墙上张的是唐寅的秋调野趣图，东西两侧是两道屏风，屏风俱用空心砖砌就，轰轰散着热气，一望可知是和地笼相通的火墙，虽为取暖，装饰的整个书房错落有致，空而不旷。屏风前各设着茶几和扶手矮椅， 四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爷都是一脸肃穆之容，端坐在屏风前，一色的东珠朝冠，滚龙绣舍瑞罩，四团龙褂，套着江崖海水朝袍，云四冷冰的手握着云露的手，对四位王爷说：来，我为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当今万岁跟前的主事亲王，我的十六弟，怡亲王身子欠安，义亲王云里常去圣京，你们都认识的，在古北口练兵还没有赶回来，现在里里外外就忙我这个十六弟了。哦，允四端了一下，又指着左手最年轻的一位王爷依次介绍道：这是瑞亲王都罗，东亲王永信，果亲王承诺，简亲王乐不脱。四个王爷早已经站起身来，点头应承着见礼。允禄一律打躬还礼，显得冷淡而又客气，口中却说：都罗王爷是一进京就见了一面的，其余三位康熙年间在承德也见过，不过那时候本王还是藩邸阿哥，隔于国家体制，心里虽然亲近，却不能像现在这样亲切。这次来京觐见了万岁，还要留几天，然后回圣京。万岁已经有旨意，由我一路护送，这边我请客，到奉天你们可要尽地主之谊。说罢抿嘴一笑，和允四将手一让，分宾主坐了炕下的茶几旁。他顾盼了允四的书房，笑道：八哥这一处书房布置得好，就这一笔兰亭集序，临的似乎比三哥还要出神。三哥松鹤堂里的书虽然多，也没见有这么多的宋版书。哦，上次我请八哥给我临一幅桥读图，我看这幅唐伯虎的画磨得更好，那一幅我不要了，就临这幅给我。八哥不是看中我的那一套内画鼻烟壶了吗？咱兄弟一物换一物如何呀？允四听他见王爷时的话说得头头是道，后来说这些话又变得招三不招两，心知他暗地里练过，不觉暗笑：哎呀，你眼力不差呀，这兰亭集序是三哥亲自临了送我的，这里头的宋版书有一多半都是赝品，倒是这幅秋调野趣图还是真品，上年抄曹寅的家，随贺德孝敬我的，你要喜欢回头送给你，咱们兄弟不要说分斤掰两的话。允禄点头叹道：八哥太夸奖了，我其实鉴别真假古董能耐很有限的，还是上回方苞先生指点了我几句，才略识真伪罢喽。说着脸上颜色已经不再那么拘谨冷漠了。坐在一侧的瑞亲王都罗是四王中最年轻的，见允禄听不出允四满口揶揄之词，兀自谦逊着胡乱吹牛，一口热茶呛上来，几乎笑吐出来，憋得脸通红才咽了下去。允四轻咳了一声：咱们说正经差事吧。允四瞟了允禄一眼：方才说的不少了，这次整顿奇物，圣上是反复思虑，一定要整理出个名堂来，既不能伤了旗人身份体面，又要自力更生，坐养出国初旗人大勇大志的风范。上三旗旗主自康熙年间已经收归皇帝主管， 下五旗的整顿要靠我们在座诸位。诸位来京之前已经把各旗左领参领牛录名单开列清白呈到我这里了，我看了看归属还算明白清爽，只是年代久了，各旗旗人中抬旗的换旗的尽有，一时也难拨回原主。以康熙六十年为时限，全数统计，我这里有一式五份册子，各位王爷可以按这个册子重新造册，统属归一，然后在京就地如何会议，不达圣意。我算计了一下，在京旗人总共是37411名，密云、房山、昌平、顺义、怀柔和延庆可以拨出旗田200万亩，无论老幼每人分40亩旗田。从今年开始算起，5年内不动旗人月例钱粮，5年后每年减20%，10年为期，旗人全部自食其力。我已经请示过皇上了，皇上说只要旗人自立，可以永远不纳赋税。实在有难处的老弱孤寡残疾病废旗人，经本主奏明，还是由国家养起来。其实呢，只要算一算细账，40亩的出息无论如何也超过了现在旗人的月例。要说服旗人目光放远点儿，体谅圣主朝廷爱养满洲的志意。我说句关门提及话，汉人百姓累死累活收那么点粮，得交多少税呀？纳多少捐呢？多少层官吏剥削呀？哎，就是汉人里的近身，朝廷也在几个省试着与百姓一体纳粮。我们满洲人这个忧郁，还不是因为咱们姓满吗？是国家底气支柱，祖宗挣来的功德。允祀坎坎勃勃，长篇大论，从庙堂高远，圣恩浩荡，讲到旗下生资日繁，养尊处优，日日随心的弊端，足用了一顿饭功夫，已经说的唇焦口燥。允禄不禁暗想，我家真是一把好手，可惜了啊，和雍正心存嫌隙，早年要没有那段兄弟戏强的孽缘，如今安生做个摄政王，允祥允礼也难及得他这份才情啊。他扫视了一眼四个闷声不语的王爷，顿了一下笑道，哈哈哈哈，哎，我原想也说几句的，连亲王讲得这样轻省，响鼓不用重锤，你们都是明白人，倒不用多话了，宗旨就是这样定的，有些细物不明白的可以聊聊，我见皇上可以代奏。四个王爷又沉默了一会儿，简亲王乐不脱轻咳了一声，打着火点了旱烟，猛吸了两口， 整顿旗物没得说的，是圣上英明决策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

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 北京时间16点整。